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发去了历史性书信，关于提高农业劳动者同盟在完成主体的社会指示方面的作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书信中指出，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将在弘扬两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为农劳盟的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拥护党的领导提高农劳盟组织的作用，来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是在两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建立并得到加强和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是党的可靠的纽带外围团体。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以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所提出的关于建设主体农民组织的独创的思想和传统为基础，解放祖国后建立了爱国而革命的农民同盟。随着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加强和发展农民同盟，并使之成为了农业劳动者同盟。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维护、坚持和弘扬金日成同志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和业绩，并精力充沛地领导农劳盟组织，并使之圆满完成作为一个思想教育团体的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今天农业劳动者同盟和农业劳动者面临着要遵循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纲领，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农村提纲，来贡献于早日争取主体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农业劳动者与工人阶级一起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基本力量，今天农业战线是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他指出，农业劳动者同盟要完成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崇高使命和任务，就必须实现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是农业劳动者同盟的总的目标和总的斗争任务。农业劳动者同盟要把全体农劳盟员都造就成为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方式、金正日将军的方式去进行同盟的建设和活动，来加强和发展农业劳动者同盟，并使之永远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农劳盟、党的农劳盟。农业劳动者同盟要进一步弘扬两位伟大领袖的领导业绩，竭诚拥护党的领导。要切实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是实现全同盟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决定性保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农业劳动者同盟要发动农劳盟组织和农业劳动者都努力贯彻社会主义农村提纲所提出的任务。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农村提纲，明确地阐述了要在农村彻底进行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问题等，解决社会主义农村问题的基本原则、任务和途径。农业劳动者同盟要首先致力于彻底进行农村的思想革命，要根据科技强国、文明强国建设的要求，去大力推进农村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农劳盟组织要发动农劳盟盟员和农业劳动者努力贯彻党的农业政策，以使农业生产发生划时代的转变。农劳盟组织和农业劳动者要在农业生产中掀起大革新、大飞跃，来一定攻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农业生产目标，要把我国转变成为一个有粮食、蔬菜、肉鱼和水果过剩的国家。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农劳盟组织要在农业劳动者中大力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在农村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是农劳盟组织所承担的重要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农业劳动者同盟要积极贡献于实现祖国自主统一和世界自主化的斗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加强农业劳动者同盟组织，提高其战斗职能和作用。党组织要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好农劳盟组织的工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书信中表示坚信，农劳盟组织和全体农劳盟员将在加强和发展农业劳动者同盟和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圆满完成自己光荣的使命和任务。